黑石牢。

擦干了鞋底，扫满了尸体，腰上沾尘。到如今日寇来烧杀掠抢，亲眼见你爹爹埋不进牢房，记下了血和泪一盆盏。你需要你雄心树大志，要和敌人算清账，这血债还有血。 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you、uh-huh.

愁，何缘乡亲们且是怒江威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扫平那威虎山，我一马当先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